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首甜度刚刚好的甜品，在这一刻拉开了娱乐综艺的序幕。嗨嗨，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吃了一把凉，就是来自丁世光和他的爱妻叶贤儿合作的一首单曲《好的一天》。 对，看到刚刚聊天室里面这个山外有山对这首歌特别喜欢啊，包括我记得好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在三里屯那边丁世光也有一个他的一个所谓的音乐的公开课，然后我知道咱们九七四这边这个有听众也是过去那边了，特别喜欢他，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啊，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在三里屯这边公开课的现场，你能不能就是有听到的一些分享的好玩的事情啊，音乐人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可以随时在我们平台上找到我们。 对，我觉得 R&B 特别有意思，因为它除了在假期的时候你听会给你带来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还有几分浪漫色彩。 哎，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据说今天还会有小雨。 小雨绵绵嘛，这个最近北京是这种的雨雨雨的模式了啊。因为气象部门是这么说的，说今天白天呢，北京这边大部分的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 对，而且这一轮阵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时间，可能还会对周一的早高峰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所以明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提醒各位了，其实要关注一下这个临近的预警预报的信息，外出时呢要注意，比如说带好这个雨具啊，随身的，然后呢防雷避雨，包括行车安全，特别是明天周一早高峰可能还有点堵，如果下雨的话路面上的可能会更加拥堵一点。 对 的， 所以大家开车千万要注意的，还要避免到这个山区河道游玩。 对，同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要不要忘了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包括进门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勤洗手， 对， 做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没错，哎呀，哎，现在这背的特熟是吧？就反正这个公开场合吧，包括在聚集场所，我们也在这个近期做了一些公益广告啊，提示大家了一些戴口罩的正确方法呀，包括不同场所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你觉得哎，既然说到了雨，可能最近来说的话，你看能听到很多很多的歌曲，但是如果说我给一个假设，倒退30年的时间，如果说就是经历了一个雨季、雨天，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 倒退30年， 30年， 非得倒退30年？ 哇，30年！ 那会儿我可能0岁。 哎呀， 想不到什么歌曲， 把年龄就暴露出来了， 只能嗷嗷待哺了， 嗷嗷待哺，嘿啊， 给什么听什么。 对，就有一首歌，就会是曾经在各种英文的课文当中，包括在磁带里面会经常出现的一首歌曲。这雷声 哦， 1963年的音乐。还有多少人还记得 啊？口香糖， 哎，广告的主题曲是吧？Rhythm of the rain。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60年代创作的歌曲，但其实在国内的走红真正是从90年代的开始，广告曲或者说在很多的课文上啊，刚刚那个有朋友就 Q 到你了， 说我 说哟，30年前啊，原来我和艾克老师同岁啊。 啊，年龄这个问题咱可以先暂时放一边。 对、 啊、 这种事情不适合在聊天室里面聊，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对，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啊，只有我们能看到的啊，97次最王牌关注就可以了。 对，但是话说回来，这首歌确实年代感满满，就可能是今年一、嗯、从1月到现在为止，我听过年龄最大的一首歌， 也可能是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歌在今年第一次出现吧。啊、 对，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当年的专辑封面啊，确实还挺古早的，就是5个人，5个大男孩，瀑布合唱团， 对， 然后每个人都露出了自己洁白的牙齿，是不是就冲这个，所以这个口香糖， 对， 所以找到他们了呢？ 哎，你看看这歌，昨天就应该给你播是吧？ 啊，今天是什么味儿的醉王牌啊？ 今天还好， 还好， 你没有闻到一丝气息吧？ 还好， 就是换做副驾驶的你，吃了蒜。 我没有，我逗你玩的啊。 好嘞，但是你今天吃了一个特别奇特的东西 啊，是的， 让我觉得还挺匪夷所思的。 嗨、 啊，你自己说吧， 也不是今天，是前段时间啊，就是朋友呢送了一个礼物，然后呢，因为有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两只猫嘛， 对， 所以呢送了这个两瓶这个专门给宠物猫咪、小狗啊、喝的那种这个奶，是羊奶啊。然后呢，最奇怪的是这个东西还挺贵的，但是这俩都不喝，不知道什么好，哎呦，给我气的呀！摆了两天之后，我甚至都是连猫粮都不放，我说你给我喝这个，但是就是不喝，不喝呢，我觉得就是那我要不然我喝了吧。 真的吗？ 对， 你不是因为就是你完全没有看它上面写什么，然后就喝了。 我真的没注意，然后我只看前半段，里面说比如说添加什么维生素 C 啊，很有营养。我觉得哎呀，那 羊牛奶啊， 我也补充一下吧。 啊，对， 喝了三天，每天都是就是大口咕咚咕咚的喝，然后呢，第四天我偶然拿起来，我说我看一下吧，后面写了一句话：本产品只适用于宠物。 所以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家里如果养宠物，可能或多或少都尝过什么猫粮啊、狗粮啊，本着这个好奇心。但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他就是本着省钱， 我就是贪喝了啊。真没想，因为我以前也尝过，比如说就是一小口尝过猫粮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我是咕咚咕咚的往下喝，当水喝了。 对， 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家里有宠物的这个事儿啊，咱们一定要看清楚， 区分开来。 对对啊，这个匪夷所思啊。 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那些匪夷所思，包括啼笑皆非的事儿，什么都能往里装。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就为了回忆童年吧， 怎么了？ 然后买了一辆变速自行车。 哎呦，是啊，挺好的。 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要买变速自行车呢，要拜托爸妈很长时间，但长大就不用了，自己买是吧？买完之后呢，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变速自行车是需要调速的，所以他就一直处在这个爬坡模式。 他以为是自动变速是吗？ 对，然后用可能是爬坡模式骑了4公里的距离，但仿佛骑出了15公里的感觉。就很费劲。 对，因为变速我记得是这个脚蹬那个地方是有几个飞盘，然后呢后轮也有几个飞盘，你需要搭配好之后，你比如爬坡呀或者下坡的时候，你能够骑得很省力，但是车子也很有劲儿在跑。但是你那哥们儿就确实是 厉害了， 应该是想锻炼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啊，或者说这种好玩的，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醉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一首极致复古流行感觉的一首歌曲。这个女生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叫做 Jessie Ware， 是来自英国的创作名伶哦。我们在整首歌曲当中，你能够有一种感觉，就是爬满了合成器的舞池，在其中跳舞， 而且仿佛我在打魂斗罗。 而这首歌是去年才出的一张专辑， 哇， 还不错。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回答一下六六心田的问题啊。他说那个是多少毫升的，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以毫升作为计量单位，我一定三天之内我就喝完了，我根本不会发现这件事儿。 毫升的话你应该一口气就喝完了， 差不多，对，然后一升的一桶啊，所以呢我喝三天才发现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芊芊就说到了，说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家猫留着呀，说那个别浪费了啊。 嗯， 是这样的，本来有两桶，另外一桶呢我是给静鱼留着了，因为静鱼家有一只小猫咪嘛。 对， 然后呢昨天晚上有朋友在家里吃饭，小酌了一下，我就把刚刚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讲的这个经历跟他们讲了一下。就你知道有些就是朋友吧，他喝完酒之后呢他就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所以呢那个朋友呢一个男孩也很有意思，然后呢喝完酒之后听我说了之后，他说不行，这个不能只有你喝，一个没注意给我把另外一个拆开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对不起静鱼他们家。 我很想跟静鱼说一句很抱歉。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现在已经借着今天的节目跟他承认了错误，连早高峰的时候他应该都知道了。 哎呀，就是本来答应人家给的礼物吧，在这还是没送出去啊，还是被人给喝了。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提防一下人类小猫咪们啊。 对啊， 思萌啊，包括他的朋友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猫粮， 保护好自己的小鱼干是吧。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经历这样的事儿啊。我刚刚看到留言里面也有提到说忘带钥匙的。 对，这位朋友欢乐咖啡时光，他说媳妇儿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就是请搬家公司把钢琴搬上了四楼，却发现没有带钥匙。而这个时候呢他呢正在郊区开会回不去，这个时候媳妇儿就带着搬家公司的货车开了几十公里去找他拿钥匙。 我的天哪， 有没有忘记拿钥匙的经历就说说吧。 我有一次是真的是在外面吃饭，然后呢一摸兜，刚要回家之前，我还没有回到家里面，我是上车之前一摸兜没带钥匙，然后呢我专门当时特别机智，我有一把备用钥匙在郭PD那里。 你还有一把钥匙是在办公室？ 办公室，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还让我帮你取过这把钥匙？ 哎，是的，真抱歉我的同事们啊。 所以你麻烦了郭PD，也麻烦了我。哎， 对，然后呢？但关键是我拿完钥匙回去之后，发现钥匙是插在门上的。 哇，你好危险啊。 哎，这个不太好啊，所以提示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门关好了，而且检查一下把钥匙拔下来。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现在有流行用那种无锁的 密码锁，对，指纹锁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声控啊什么的。 是声控吗？ 哎，我猜啊，应该是有吧。对， 开门 啊， 芝麻开门它就开了。 先来一个什么绕口令或唱首歌之类的啊。 我曾经有一个忘记带钥匙，我是也是跟钥匙和门有关的经历。 怎么了？ 就是小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父母特别担心你丢钥匙，就会给你那钥匙上拴个绳挂在脖子上。 没错。 然后每次我能懒到家，因为那个钥匙呢，就是每次你要从头上卸下来那一刻，你再去开门，我就懒得再把它取下来，所以我每次够着脖子去开门。 你的身高也不用吧，就直接刚好到那个锁眼的位置吧。 绝交。 OK， 去够着那个门开门， 然后一不小心就给它撅折了。 啊， 一半的钥匙停留在了那个锁眼里。 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钥匙也没办法进去了。 是的是的。 然后呢就是急中生智的我，和我的同学那是小学啊，去到了交警大队还是火警大队来着，去请了这个警察叔叔来帮忙开锁。 哎呦天哪。你说你当时把钥匙拿下来去开门多好啊。 但这次经历真的是给我就是非常惨痛。然后也是请来了警察叔叔帮忙，就是因为好在我们家当时是二楼，这个危险程度不会很高，但是难度比较大，是因为有防护栏，锯开了防护栏才能钻进我们家。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其实挺麻烦的。 是的 啊，还好你说就是你这个挂在脖子上这个空间是够的。我以为比如说他要是挂在脖子上那个链子太紧的话，钥匙撅里边，你这头拿想头拿出来都不是太容易啊。 链子吗？ 哎， 我是某种动物是不是？ 绳，哎，绳。反正匪夷所思的经历啊，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经历过。今天就是咱们来一个另类或者说换一种角度的回忆杀，聊一聊经历的这些事情。同时我们也回顾一下在本周娱乐最王牌都测评了哪些歌曲啊，有大张伟、陈奕迅，包括这个 Dua Lipa 等等的，我们依次来评测一下，再来回顾一下这些本周的新歌。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 来自大张伟，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谁说大张伟放弃了朋克呢？他只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态度，那就是永远向着阳光奔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五颜六色的巨大的 punk 车当中，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 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Eason 陈奕迅全新单曲《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也是，作为同名电影，为他来做一次铺垫。而这次是梁翘柏亲自操刀监制加作曲的，李卓雄填词，也是继《红玫瑰》《白玫瑰》之后，再一次和梁翘柏时隔很多年的合作。 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 这是来自 Elton John 还有 Dua Lipa 带来的 Cold Heart， 英国新老声朗大这个 Echo 梦幻联动啊，包括呢 Elton John 也是英国乐坛的常青树，还记得狮子王当中的那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那么这次也是联手的英伦玫瑰 Dua Lipa 带来的新单上线 Cold Heart。 来自唱作才女金玟岐第三张完整唱作专辑《天真有害》，而《生日快乐》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歌。生日越来越是一个带着迷茫的符号，它很庸长也很复杂，而这首歌呢是金玟岐很侥幸的许了一个天真的愿。 来自梁静茹的《再见少年》，同样也是电影《再见少年》的同名主题曲，在本周是正式上线了。青春的演绎场，谁曾是你的少年呢？渐行渐远也不会遗忘，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又会想起谁呢？ 我迎着风找到太阳，我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年消失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经过阿信的嗓音一唱，有了一种青春浪漫结尾的感觉，带着放学后的阳光而来，如果搭配电影画面，应该是一首很好哭的作品。有一句留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说每个人的初恋故事都是一部电影。 这悲伤天堂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这是今天8月22号刚上线的一个新版本啊，来自打倒三明治啊，他们带来的《爱的代价》。然后呢，最近在云村的这种流媒体的音乐平台上，他们新策划了一个项目，也是一个概念，叫做“恋恋记事簿”。然后我觉得这个“恋”可能它不是那种所谓的恋爱的“恋”，而是我们心中的那种恋曲的感觉。 哦。 然后在里面找了很多可能是一些小众的乐队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乐手们、歌手们去重温80、90的那些经典的歌曲。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支乐队，叫打倒三明治。 对， 我在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哎，是不是拒绝一种素食生活的感觉 啊、嗯？我看到突然想到了，那打倒三明治嘛，谁干的呢？是不是嫩牛五方？ 好了， 开个玩笑啊， 到此结束。 92年的歌手去演绎92年上线的歌曲，又是不一样了。对， 接下来会有一个弹唱的环节。 大家都很期待的这个啊、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段开场。 今天呢，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遍开场。 对， 你看我都不会说话了。 我准备用这个现场这个 MC 的感觉啊。接下来让我们重磅有请 别了 王牌 band 啊，别了， 元气担当， 不了， 顶流歌手 Echo 带来两只蝴蝶。 顶流， 你看现场感多强。 对， 是吧？ 我倒是不拒绝顶流，就是在这个回一首歌的路上我是渐行渐远了。所以今天呢，我不仅要回我们自己的这一期节目、我还要回一下这个利用一下live show okay, 他们的设备。 嗯， 所以今天会听到一个不一样，和往常好像这个5毛钱特效不一样，升级版1块钱特效的感觉。 今天是对花了功夫的用了心的各位。 好嘞，那就准备一下吧。 对， 我们现在听个那个熟悉的声音。 对，我们正式进入在此刻每周日固定的环节 Goodbye the Song， 在娱乐最安排的全新板块。 别弹了，弹的又不好。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 Goodbye the Song。 语言是赋予我们最优美的表达方式，你可以大方地对他说我爱你，有的时候也会在心里留半句我爱这首歌，你听听。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在意，你想的放一成言语，带你进我心底。我们就像隔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承担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寂寞不已，我也想能跟你打起较量，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在你的盲点里寸步不移，不论天晴或下雨，陪着你悲伤欢喜。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旁冷清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一句，我无法承担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跟你打起较量，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呀， 对不起， 这个， 抱歉了。 每天在聊天室里面都能够收到大家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留言， 好， 要不你自己来念。 比如说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听到最后才听出来，哦，原来是林忆莲那首词不达意啊。 啊，你是不是从最后那个弹琴声才听出来的？听人声压根儿没听出来。 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个还是比较标志性的。嗯，对，这首歌确实不太好唱。 嗯，你觉得 说我确实不太会唱。 你觉得你就是你在就是弹的时候刚刚的一些难点在哪里？ 就是它其中那个切换和弦的有一个部分， 嗯， 我总是不确定， 嗯， 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副歌部分 啊， 就是谱子上面呈现的是比较复杂的，有三四个和弦要同时切换，就是只弹一下的， 嗯， 但是好像怎么唱都跟不上呢， 哦， 就会有种就是错拍的感觉， 啊， 嗯， 没事，我们也习惯了 啊，对， 就是，有时候每周听这么一回。确实感觉不一样 哦， 相信大家跟我的心情也一样啊。好多人还说了，真的，刚刚我们就是在直播间这一段啊，有这个 live house 的感觉 哦， 还得上设备啊， 对对对，还 得上技术。 咱们这个 live show 的设备好呀， 对， 就要感谢一下泽华，啊， 对， 嗯，谢谢。 你刚刚写那段词儿给我看一下呗。哎，现在开始给自己加点戏，每次弹唱之前呢，非得熬点词儿出来。 是啊，就是弹的不行，啊，唱的也不行，那只能靠说了。 啊，就是下回要不来个诗朗诵， 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会出现词不达意。 嗯， 比如说你想跟一个人去表白的时候，但是话到嘴边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嗯， 有的时候那个话说多了，你就发现可能会破坏了你们之间最好的一种友情。 嗯 嗯，那与其这样，不如分享一首歌给他听。 啊，来， 假如说你把我刚才弹唱的这段歌分享给他听，可能就跟他在绝交的边缘。 哎，也未必，我觉得可以利用我们的听听 FM 的小剪刀功能啊。大家喜欢艾柯这段弹唱呢，可以之后在回听的时候啊， 嗯，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回听的页面，找到右上角呢，可以直接把这段截下来， 嗯， 通过网页的形式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是， 对，就是都是大家看热闹嘛，对吧？ 对对对， 哎，来听来听 ，DJ 还能这么唱歌啊？嘿，真行啊！ 那个老白正在车上，然后听咱俩的节目来着。他说今天这个现场感非常好呀，歌声就不评价了。 老白还是很实在的。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还留着半句吧。 嗯 嗯，保留一些这个同事之间彼此的颜面。 不，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跟老白说一句，说这个如果你爱听，我天天唱给你。 哎， 啊， 可以的，啊，可以的。大可不必，他可能自己先在这说， 啊。听到你的独家弹唱之后呢，来听一首你的私房歌曲吧。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的是跟各位分享一些好歌，在路上啊，送给各位朋友们。 好，那听了一个我稀稀碎碎的这个弹唱之后呢，我们不如放松一下吧， 嗯， 来一首非常 chill 的歌，放松一下。这首歌叫做《Clair Obscur》。 觉得艾珂是一个特别特别贴心的这个主持人。 怎么了？ 就是刚刚弹唱完，可能是考虑到我们不太想听到唱歌， 对， 特意选择了一个 chill 的片段啊。 对，大家可能在听到 chill 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啊、很悠闲， 对， 很闲适， 对。 然后很多人在形容一些歌曲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很 chill。但是我今天呢推荐的就是风格就是 chill 一种曲风。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是在成都做打碟的 DJ， 然后专业的 DJ， 真正的 DJ。 对对，真正的 DJ。然后他呢特别喜欢就是打这个 chill pop 的风格，所以他每次是歌单当中都会有一些穿插的片段会给我发一些，然后我就发现这首歌很不错所以不妨分享给大家。这张专辑呢叫做 Chill Local Delights， 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然后那种不打扰的感觉，或者说特别适合用来佐餐可以把这张专辑收录一下。 没错，你刚刚提到你这位朋友做 DJ 这个事情啊，我想起来之前前段时间看那个《盛夏未来》那部电影，然后里面就提到了，因为吴磊所扮演那个角色嘛，就是一个喜欢电子音乐的那个这个想成为 DJ 梦想的一个少年。然后呢，紧接着那边这个张子枫就说：“你 DJ 啊，不就是播歌的吗？”然后吴磊就非常生气，不是，我们是打碟的，很专业的。但其实我在影院，我突然脸一红，我们是播歌的， 我是那个播歌的。 开个玩笑啊。 但作为其实我们这种电台 DJ， 其实播歌不能随便播， 对对对， 就它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逻辑， 是的。 比如说你选的这首歌是为什么， 对， 然后告诉大家， 对 吧？所以我选的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整首歌的曲风和刚刚我们从 Live House 这种出来的感觉是可以 match 匹配一下的。 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在路上啊，正在往一些场所去，也要去玩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样的专辑放在自己的车厢里面来听。 对，今天晚上恰好我和思萌有一个和朋友们之间的一个聚会，要选择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呢是一家西班牙餐厅， 推荐给大家， 叫红，不太远。就是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距离，世贸天街。然后呢，我在那儿已经品尝过两次他们家的美味了，我觉得还不错。除了他们这个黄金地理位置非常好，然后装修也很有格调，不管是朋友的聚会还是情侣的约会，我都觉得会让我非常的舒服 是吗？ 对，而且外面还有一个露台，今天晚上就能去感受一下了。就是晚上假如说你和朋友喝两杯，然后小风一吹，特别爽。 是那我得问一句，带花露水了吗？ 他们那儿，你这个问到点上了。他们那儿就是，是每个桌底下会有个小香炉 哦， 会帮你驱赶蚊子，这点不用担心 啊。蚊香是吧？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就是户外，其实有的时候为了要追求那种情调的话，确实蚊子很烦人啊。 对。 但是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当中用个餐，跟朋友聊聊天，放松一下，抓住周末最后的尾巴嘛， 也是可以的。菜品上，我先来说一下。我几乎品尝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一道踩雷的。每一道都觉得还不错，然后甜品也没有那么烂尾，一切都刚刚好。比如说上次说吃到的那个西班牙火腿，是他们家店里的招牌，搭配那个番茄面包的话，入口的味道很棒。 哇，所以这个是要去那边的时候首选的。 对，还有一个是黑松露菌菇炒饭拌饭，就这类吧，黑松露饭。 嘿，就喜欢吃主食的朋友们可以去点一个跟大家一块 share 一下。 对，我是很喜欢吃黑松露的，所以就是黑松露饭我一定会去点的。关键他们家这个做的不腻口，很好吃，在世贸天街，叫红。 如果说最近有来到这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叫上你的家人啊，或者你的伴侣，或者跟朋友小聚的时候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啊，如果去吃完之后，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感受，包括可能尝试一些新鲜的菜品呢，等等。来听这样一首歌吧，菲妮莉莉带来的 Car Park。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稍后还有更多的综艺的片段要跟各位分享，以及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聊一聊那些匪夷所思的经历。Tell you that my sleeping harder. I don't know much about you, so I'm trying not to doubt you. But in time, I know you'll let me down, and that is fine. A feeling I can't shake, it's getting strong.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途经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变成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温馨提醒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你想取悦谁呢？哦哦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坠入恶意深渊，输不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永生出现爱。 小心翼翼的也代替温柔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身不由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地图中的海阔天空。就让我来自痛彻心扉的痛，渡那头让我再次让手空空，就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才能够诞生。 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我沉默，渐渐习惯谎言，另一次为荣。因为没有草原，只忘了你是吗？你小心翼翼的在为此犯错的白费的人生。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承诺义无反坠落， 这是我在草莓星球来的人当中啊，发现的一支宝藏乐队提香乐队，对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改编 No Fear in My Heart。 对， 而且现在其实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如果说他的演出很精彩，这首歌曲改编得很棒的话，那么第一时间很可能他原本比如说音源上线在某个平台，一下子版权就没了，就整张专辑里面你可能就这首歌不能听啊，就明白原来他其实是自带流量的。 是是是，因为提香他其实这支乐队是重组乐队，他们的这个主唱呢以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青春记忆的，那支乐队叫小熊饼干 啊， 他是其中的这个主唱。 明白。 其实他们在上第一场这个草莓星球来的人的时候，唱他们那个新专辑当中一首歌叫《重生的自我》，那首歌确实给我冲击力还挺大，就跟他们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也让你重生了是吗？ 是对他们的认知重生了。小熊饼干以前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很青春高中时期的那种风格， 对， 就摇滚， 是的是。 然后呢现在提香他们融入了两个外国人的元素，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碰撞吧。 对，而且他们在这个舞美上其实也是我觉得做的还挺精致的啊，在怎么说呢，那么一档节目里面出跳出来还是挺不容易的。 是 啊，我们在本周啊综艺导览，其实从上周我们回顾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啊，但是这周呢因为是哥哥们都在排练的环节当中，一会儿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没有公演的部分，所以我们再来回到这个所谓的草莓星球来的人，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王牌差评榜，来听一听本周上榜的前三首歌曲。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草莓星球来的人第六期王牌差评榜本周排名第三位，右侧河流躲猫猫。本周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二位 Peace Hotel 和平饭店太阳式解药。 本周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一位，历史乐队《日落假期》。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我真的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片尾可以稍微换一个说法啊，周末听我的这些不用看，草莓星球来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期对，就听上去感觉其实编曲方面你感觉还行，对不对？有些节奏上还是很好的，但是唱的就有点垮。 我觉得就是草莓星球来的人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也就是咱们节目了，就是大家其实没有在关注这个事儿。 哎，是啊，就是硬是我们被拉着他一直在这做宣传的。 对，比如说这什么中国好声音啊，就是有一个好听榜、动听榜， 对， 然后会你每周会集结这，比如说三四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听的唱段啊。 但是好像水花也没有那么大 啊，确实是啊。包括我这次就感觉有些乐队，我竟然发现我听不出副歌在哪儿。就是有些乐队的给我感觉他们的歌词好像是被语文老师下了一个作业，就是你从头到尾不能有重复的段落。 那很适合我去唱呀。就是一马平川走到底，没有声音的起伏， 完全没有层次是吧？ 对，然后这个声音的起伏不仅听不到，也没有情感的起伏，什么都没有。 真行啊！好吧，大家有什么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些唱段感兴趣的留言，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艾科准备的一首非常适合在路上行进感比较强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曲。 是因为听了一个很燥的一段唱段之后，让我们情绪稍微缓一缓。这也是去年在阿妹推出的一些新歌，也许是因为全球共同面对的一次大事件吧，恰好大家都走不出去，所以很多音乐人呢在2020年这一年就很高产。这首歌缓缓也是阿妹去年推出的，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的情绪做一个暂停。 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追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阿梅，张惠妹带来的《缓缓》，特别想在脚底下按一个那个油门，让我蹬两脚啊。 这首歌不应该让你暂缓一下吗？我觉得拉拉徐佳莹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感叹她的这作曲真的是太棒了。 是的，是的。 因为这首歌它诞生的出生的日期是在2020年，一个大事件的背景之下。 没错。 其实很多音乐人都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向一个比较低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他会把一个看似好像很悲伤的故事，但是讲得特别的阳光明媚，是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曲子听上去一点都不没有太多的那种很悲伤的感觉，反而会让你的情绪变得好。 所以这就是人生态度嘛，就是葛大为，然后加徐佳莹，再加一个百万修音师，我觉得我也能火。 嘿、主要是百万修音师在这儿的啊，预算不够啊。 好像这个葛大为、徐佳莹，再加一个百万修音师，加谁都能火。 好吧，我们继续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娱乐最安排稍后还有更多的好歌和演出分享给大家。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啊。就是昨天我们聊的这个那个剧什么来着，我在他乡挺好的已经结局了嘛，很早就结束了。当然最近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追了一些新剧啊，这个大 IP 很多年了，当然可能不同的年龄看到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是杨佑宁、文咏珊等主演的新版天龙八部已经播到22集了，但是口碑再创新低。 哎呀， 目前有2.3万的网友打分，说豆瓣评分已经跌到了3.4。 而且你想想咱们之前看过的几部这个天龙八部里面，比如说97年的黄日华版的，这是我小时候真的啊，就虽然说没有从头看到尾，但是很熟悉的一个版本， 应该是最高分了吧。 对，然后呢03年胡军版本是可能大部分我猜90后朋友印象最深刻的。 是，还有13年的钟汉良版本，目前为止打分看到了4.5分，这个分数也不是很高。2021年那就是杨佑宁版3.4分， 就感觉每新拍一个版本呢都在为上一个版本在做铺垫啊。 就是再一次让我们重回了一下回忆杀。 对啊，这次这个新版出来之后，好多人就回到这个当时钟汉良版，哎呀这么看还是挺不错的嘛啊。 这一版也没有上一版差，没有这一版差嘛。 啊，对对对， 上一版没有下一版差。 对啊，真的，想想还有当时还是觉得像胡军那一版，的确带出很多人。比如说像当时的那个刘亦菲，王语嫣嘛，对，他的那个形象其实当时在很多人心中是一直在那个心里面的。 对，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剧可以关注一下，由正午阳光出品，白宇、宋祖儿、毛晓彤主演的年代亲情剧，叫《乔家的儿女》，目前呢正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这部剧是以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的，讲述了乔家的五个孩子，一成、二强、三立、四美、七七， 嘿， 这几个人在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成长的故事。 关注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啊。包括在最近我们都在关注，昨天晚上我还收到艾克的消息，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James 以及李承铉 啊， 太喜欢了，哎呀，那哥哥们。呵，好家伙， 是昨天看了那个，因为不这次不是舞台呈现， 对，排练的这些过程嘛， 对，排练这个过程呢也是让很多朋友再次重新认识这些大 IP 们。然后比如说 James， 然后他出现的片段非常少，但是这次呈现他的部分就相对多了一点点，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乐队的成员之一，然后弹贝斯弹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一次的意外事故导致，就是好像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那个玻璃掉下来了，直接把一只手割断了。 所以对于一个乐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打击， 就是不能再弹琴了。 没错没错， 所以他当看到这个对方或者是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有这个对吉他呀对贝斯呀有一种就少年般孩子般的热情的时候，会让他勾起10年前的回忆。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那段我也觉得特别难受。而另外一个就是李承铉那边玩吉他，哎呀那玩的 嗨呀， 像傻儿子一样啊， 就是怎么走路呢，走路也得带着他。 对 但这时候阿抛皇冠中出现说 走路的时候带吉他，你不能只有这种方式把它放在前面。 嗯， 这个不是一个真正乐手该做的事情。 对啊， 应该把它斜挎在旁边，是吧？ 而且是不经意间扶着那个琴柄的感觉。 对， 嘿，啊，我是觉得看完他们这个特别大的感受，包括大湾区这边的几位哥哥们啊，陈小春他们，我觉得说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不太就是那个味儿不太对， 你说 特别像是弟弟们，一会儿排练排练，哟玩个这个，一会儿排练排练，像赵文卓那边教教功夫，弄弄武功，一会儿又是街道办事处的， 嗯、 啊，就他们，你觉得真的每一个男人心里面真的住的是一个孩子？ 不是那句话就在弹幕上陆续在飘着， 嗯， 说男人永远都是少年， 对、嗯、啊，所以少年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操场体育课的感觉了 有点吵有点闹但是昨天确实那一期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嗯、带一个团队如此之难， 是的， 每一个团队可能都会有一个领导的角色，这个领导呢如果领导的好，他可能会让所有的队员们就齐心协力跟着他一起往前冲， 嗯， 但假如说他领导力相对较差， 嗯， 或者说他自己的代入感角色也没有那么强， 嗯， 觉得我就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啊，然后是不是这个队伍也会被一再的拖沓？ 对，我觉得可能之后跟着赛制也会这个所谓的队长的一个职务，对，也会有一个调整、 嗯、 然后呢有些我们期待吧，期待下周的公演的曲目，然后有探讨的一些这个 team 选择的郭顶的歌曲、 嗯、 然后对正在排练，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听一听，再来回顾一下郭顶的这样的一首歌，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 齐美丽， 哎 no 哦哦哦哦，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我的外套留在身上， 把你的外套OK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没有人回答，看得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

人海茫茫， 门外苍苍， 从宇宙洪荒到华夏霓裳， 几多百年，几多沧桑， 正阳满座，正阳门关，笑在脸上。 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그하근나보고넣었으니까너무슨이메모미때김이고알아우고래가이지방호도게나인다더유도와다시다지미다이때김이가마다와라우가다치는나이모노워어서레테와이와게바가리를고마가시키다게레도君に出会ってしまった今の僕は言い訳をしない言い訳を探してる。どんな言葉で言えばいいの、まるで最後の熱恋さ、抱き寄せた方はとても暖かくて愛しくて大切で柔らかくて、その素顔に触れるたび、その心に触れるたび、抱き寄せたまま言えない I love you。 取り柄のない思い出たちと変わり映えない日々の暮らし、それでもそれが幸せなんだよなんて、君が言い聞かせるように笑った。どんな顔で返せばいいの、まるで無力な図恋さ、手繰り寄せる未来を僕のこの手で、でも少し不安で少し未完成で、言葉にしたら消えそうな、抱きしめたら壊れそうな、でも確かな思いがここにあるんだ。はとても暖かくて愛しくて大切で柔らかくて、その素顔に触れるたび、その心に触れるたび、抱き寄せたまま言えない I love you。 来自一位日本的歌手平井大带来了一首新歌啊，叫做 Illy 啊，其实很简单，把它的三个字母拆开就是 I love you 的意思啊。 啊， 对，很浪漫啊。所以刚刚就是在可能夏天快要结束了，他基本上大概一周两周会保持出一首新歌，然后呢一共出了12首专属于夏日的单曲。 对， 大家可以在流媒体上找到平井大的一些个人主页，好多人评价说这哥们儿出歌的速度比我写暑假作业的速度都快， 高产嘛， 高产， 人家就是脑子里有东西。 对， 然后呢刚才有听友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言说，你听到了吗？思萌当听到这个关键词什么情侣啊、小甜歌呀、啊、I love you 啊，就会声调都变得不太一样 啊，恨不得语言都要变一下是吧？ 嗯，这是为什么呢？ 对，我今年忘不忘？ 要保护身边的小动物， 对，保护一下。 好嘞， 就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分享这首歌了啊？包括我，其实你说到受到伤害这个事情，我最近在短视频上有时候也会刷到一些，有一个我觉得，哎呦，那哥们儿真的挺有创意的。 你说 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我先不说他是干嘛啊？他是这样，画面里面呢，他是相当于情侣两个人来到了乌鲁木齐那边的一个相当于原始森林的地方，景非常美，下面小桥流水，然后后面呢是这个山啊，包括绿树啊，绿草如茵等等啊，阳光非常好。然后摄影师说，哎，你们来靠近一点拍个合照，就喊他们嘛，说你们这样你们情侣稍微亲密一点，亲一下。然后呢紧接着就是摆好造型之后，男生就突然转个身，本来面朝着摄影师的突然转个身面朝女孩，单膝跪地， 哦， 掏出戒指求婚了。 哇， 哎，然后就好多人说这哥们特别聪明，聪明在哪，就是你拉着女朋友去说去旅拍拍照，首先化好妆了，穿得漂亮，景漂亮， 哦， 还有摄像记录， 对对对， 就完全不需要刻意去准备，然后你直接单膝跪地求婚，当时女生哇，所有人就包括在评论区弹幕一票刷他们说必须要祝福，必须要幸福下去。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女生说算了吧，我再考虑考虑， 不是吧？ 只是我跟你， 这也太夸张了， 我跟你出来拍一个婚纱照而已 啊， 你何必呢？我们还没有那么熟 啊。是啊，钻戒的太小了啊。 开玩笑， 对， 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自己大脑当中畅想过被求婚或者求婚的那些画面，有一些就是老梗嘛，就是快闪啊，烟花呀，叫一堆朋友啊，亲朋好友给他来一个惊喜啊， 对， 但是总会被一些就是很真实的事情所被戳破，比如说你的朋友这个时候会提醒，今天你要穿得好看一点啊，你一定要化妆 哦，对对对， 这种你是不是我好像知道些什么了？ 是的，是的，就最怕这种啊。还有就是什么，可能趁着女朋友这边刚加完班，蓬头垢面的下班，就在单位楼下等着，摆一个心形蜡烛，然后弹一首歌曲，可能唱的有时候还有点跑调啊。 泼一盆水行吗？ 对，就可能确实，所以我觉得可能仪式感这个事情需要提前策划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仪式感的一些事儿。 对， 就是我们刚才聊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儿，然后看了一下大家水花好像不是很大。 有一个啊，有一个水花挺大的。 你说， 他说有一个饭馆吃饭，必须要穿过一间厕所才能进去。啊，我说啊，这个好奇怪啊， 是为了节省房租吗？ 可能也是他的那个路线吧，有一个可能其他的设置，那我觉得不太好啊，还是可能就是避开最好。 好嘞，那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聊一些生活当中那些有仪式感的事儿，好不好？ 啊，仪式感的，你来一个吧。 等容我先用一首歌想一想这个事儿再说。 好的， 好不好？ 来，仪式感推荐一首歌曲啊，适合来告别周日的忙碌。 对的，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沈雨成的《孩子气》，好不好？我觉得这首歌呢，算是对老歌新唱的一种仪式感的交代。 对， 然后很多新鲜的这个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90后的朋友，他们都会被这种这个重新编曲的方式而去圈粉了万芳原唱的一首歌。 没错，没错。 所以来听一下《孩子气》，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Q 悠闲那首歌的朋友，可以自行收听一下。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准备。 玻璃呀，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先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You're my childish king。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这一段说一个关于生活当中仪式感的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仪式感就是和王家卫是有关的，因为我觉得他拍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会有一个记忆点，比如说他的一些台词啊，包括他很唯美的那些画面。所以这些年以来，你看到这个电影当中台词还在塑造着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一种爱情语法。就是用他的那种恋爱人口普查的方式吧，来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情书。比如说有一句台词你还记不记得？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我希望它永远不会过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菲《梦中人》， 嗯， 当然可能原曲是来自于 Cranberries 的一个歌曲啊。 对， 在重庆森林当中，既然提到了，就一定要把这首歌曲找出来再分享一下。 是王家卫的那种很专有式的语言，包括对白，还有人物配乐啊，都是一个很符合他的文艺符号了已经。 对， 所以就是其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就是当年勾起我们回忆的这种爱情片段， 嗯， 有的分了，然后有的在一起了， 嗯， 有的可能就待定了， 嗯， 但是所有的这些人物关系在这个画面当中最后都会有交集。 对对对， 嗯，我觉得就是王家卫的电影看一个迷糊就行了， 嘿，hey, 看一个朦胧美 啊，那他的电影可能也就是要传达这种感觉吧， 就是 能够被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感觉了。 嗯， 你说回这个仪式感，不光是看电影啊，你包括生活当中也有，你像这个想改名就说到了，这个周五呢出伏告别夏天的时候，特意跑到了我们这个日常的打卡地， 嗯， 马坡桥上面拍照留念这个夏天 啊， 然后拍的特别漂亮，而且是那种它的那个湖面是非常干净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天上的颜色、楼的颜色，包括那整个色彩在湖面当中有一个映射的感觉， 湖天一色， 对，非常漂亮 啊， 然后有这种晚霞的感觉。 对，倩倩她说呢，分享一个我同事的吧，她说她男朋友呢属于那种比较直白的男生， 嗯， 说从来呢对各种节日不敏感， 嗯， 所以呢他也不指望说有什么求婚啊这种环节，然后到他过生日的那天刚好是工作日，刚好睡到自然醒，醒来之后就跟家人说，那我们今天一起吃个饭吧，晚上选一个餐厅怎么样，嗯，然后收到了求婚仪式， 哇， 然后那个视频还真的挺美好的 啊，这还不错，这还不错啊，嗯，有的时候你经常不给这些东西，偶尔给这么一次，其实真的能够备齐很久。 是， 然后你让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 无中生有啊， 又来了， 是真的是有朋友昨天聊天说起他们两个人的这个520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然后男生说就是大概下午5点多钟、哎，今天520了，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一起过。然后女生呢一听到说哇欣喜若狂，赶紧下班回家化妆啊、洗漱换衣服，然后赶到他们的地点。然后结果两个人一块去吃了一个什么刀削面。然后女生说你怎么就是对吧，你跟我说的 这么不重视， 要过520，我专门跑到商场给你买了礼物，给你准备好，我以为至少会吃一个正餐吧。没想到吃的是个面啊。 对， 男孩就说那520我是不是跟你一块过的，我们是不是一起吃了饭， 不意外， 是不是很好， 不意外，这个朋友莫非是上一次你跟我们分享这个在情人节推拿的那位朋友 哎呀，就有每个人的这个仪式感的感觉不一样。 我后来发现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也就只有他了 嘿啊，说回刚刚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问到关于在本周的三里屯啊，丁时光的一个公开课的分享啊。刚刚一飞就是说他是去的现场啊，而且说到了他在课堂上的分享，还有很多收获的，比如说音乐创作的过程啊，以及这种创作人啊，学习他们如何从身边的元素当中去发现美，去记录灵感。还说到最大收获啊，可能明天啊或者之后的节目当中，Coco 也会在节目里面具体跟各位分享一下他在现场的一些感受了。 好嘞，好嘞。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认识了冯唐。 对， 而这些年呢，冯唐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呢，也在新的领域寻求突破。2017年，他策划了首次个人书发展。2018年的时候，联合了日本的一个艺术家叫荒木经惟， 没错， 推出了书道不二双人展。 那么在2019年呢，还是策划了感官艺术展冯唐乐园，2020年呢策划的是宅主题展，所以今年2021年刚过完50岁生日的冯唐啊，也是推出这个色空展，60幅书画作品，其中是以他的绘画为主来诠释这个所谓的色与空的一些世界，以及他心中的一些理解吧。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在临近夜幕降临的时候，日落大道，来自贺三。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子午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地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的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的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晚宴，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笑起来就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 美得像画卷，戴好口罩哦。 放这首歌呢，因为是觉得今天有天气预报显示说北京可能会有小雨，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单独保存一个，比如说雨天歌单。 嗯， 因为你听着听着特别容易听进去 啊。我以为听着听着这雨就下起来了啊。不搭 不 搭的， 就是这种歌在雨天的时候听还挺浪漫的嘛。 嗯， 而且不会就是让情绪变得很不好，反而是会觉得好像更尊重自己的本心了。 嗯，对啊。当然提醒各位啊，就是可能今天晚上开始呢还是会有这个一些阵雨啊，包括也会这个雷阵雨会持续到明天周一。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这个临时下雨呢，注意行车安全， 对的 啊，礼让行人等等。 也要提醒一下明天准备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可能要做好提前出行的计划了，因为有可能要下雨的话就会耽误你的行程。 嗯，对。好了，我们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音乐陪伴，我是思萌， 我是艾克，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咱们明天工作日见喽， 吃饭去了， 拜拜 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秋天的第一场约会去哪儿好呀？给你推荐一个我去过的好地方，就是巨人之家丽泽店，不仅能买家居建材，还能免费吃喝玩乐。现在推出满增活动，购物满10000，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游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来巨人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二零 Q 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新歌二号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英雄情感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新歌三号曹轩宾《亲爱的远行》。 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 新歌四号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新歌五号娃娃毛眼七 On My Face。 新歌六号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些都不停下。 新歌七号郭靖那年的字里行间。新歌八号孙子涵情史。 我有现在的花，那花也不会开，我心交错的爱也不会有人疼爱。 新歌九号光泽耀眼的你。 你抓紧了我的心。 新歌十号李友廷赶快去睡。 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